慢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晚国家大剧院上演彼得与狼北京交响乐团儿童节特别音乐会，这场演出是著名指挥家谭丽华携北京交响乐团献给孩子们的礼物，选曲包括了闲聊波尔卡、动物狂欢节等，还有交响童话彼得与狼。国图艺术中心昨晚上演古建芬新学堂歌音乐会，为了拉近古代圣贤和孩子们的距离，作曲家古建芬选择了多首经典古诗文，包括三字经、千字文、回乡偶书、出塞等等，给他们配上朗朗上口的音乐，写就新学堂歌，这是给孩子们的一份节日礼物。由法国巴黎北方剧团制作的莫里埃喜剧《德·普尔索雅克先生》本月16号到18号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导演克莱芒·埃尔维厄莱热携手音乐总监威廉·克里斯利共同将这部十分罕见的莫里埃喜剧重现舞台。798艺术区正在举办2018北京798国际儿童艺术周活动，整个园区变身儿童的游乐场，小朋友们可以到各个参与机构领取漫游地图，根据地图指示参与现场活动并领取小礼品，只要在本月7号之前集齐所有的贴纸，就可以到798管委会领取参与活动的证书和小勋章一枚。艺术周期间，主会场将举办未来巨匠新媒体互动展，孩子们可以体验艺术装置中国梦，触摸墙上的手绘漫画就能与动画互动，用趣味十足的方式展示中国近年来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在798艺术区的月美术馆里，还会举办儿童画展、艺术公开课、儿童剧表演、公益沙龙以及慈善义卖等系列活动，现场展出近千幅儿童作品，包括普通儿童绘画展、肢体障碍和心智障碍等儿童的绘画展等等，用艺术的力量唤起全社会对儿童的关爱。798艺术区的阅读奇缘亲子图书馆会举办亲子阅读活动，在阅读奇缘图书馆内，每天都会举行针对会员的中英文故事会。六一活动期间，凡是携带漫游地图来盖章的小朋友，可以得到价值150元的体验券。日本经典动漫手绘原稿精品展正在798艺术区的北极熊画廊展出，这个展览展出手冢治虫、宫崎骏等20部动漫252件的原稿真迹，其中还包括漫画大师手冢治虫的部分纸笔漫画手稿。展览从今天开始，将持续到7月17号。这个周末在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3号公益61游园会将举办，这次的游园会活动很多，有丢沙包、推铁环、跳格子等寄托了几代人童年情感的传统游戏，还有让父母和孩子组队体验的电子竞技游戏。现场还有医疗保健专家、育儿专家为家长们提供面对面咨询，而且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如果喜欢光影秀、科技风的朋友，这个周末可以去朝阳公园东五门的 Hello Park 光乐园。在近3万平方米的光乐园当中，有超过20项的声光电多媒体作品，有很多作品都是亚洲首秀。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 红人堂国药。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三环莲花桥到航天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潇湘图》《下山图》《下井山口带渡图》三件作品，是不是五代画家董源的真迹呢？著名书画鉴定大师张大千、谢志柳生前啊，都曾经对此提出过疑问。五代画家董源被认为是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绘画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元代以后的山水画的发展方向。《潇湘图》《下山图》《下井山口带渡图》三件作品一直被认为呢是董源的真迹，是中国五代山水的典范之作，并且被认为有疑问的这《潇湘图》当年正是怀疑者张大千半送半卖给故宫博物院的。那他为什么会怀疑呢？他当年是怎么得到的这幅古画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段珍宝传奇，说一说张大千和《潇湘图》的故事。张大千在1982年首先提出《潇湘图》等三件作品有问题，需要再研究。当时谢志柳呢，深信这三件作品的真实性，认为张大千这是钻牛角尖，就没有就这个问题和张大千进一步讨论。咱知道啊，这张大千是一位大画家呀，那您知道他曾经当过土匪，出过家，甚至曾经干过模仿石涛的古画，作假扰乱收藏市场的事儿吗？1983年张大千去世，鉴定潇湘图这件事情可就被搁置了。那么要说起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们呀还得从介绍张大千这个人开始。有关这幅画和张大千的这个故事，出自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玩意儿》一书。中国绘画的收藏史当中，有些人物啊是总也绕不开的。张大千这个名字在艺术界和非艺术界都叫得响，不懂画画的人大概也知道这是一大画家，跟徐悲鸿一样。我想啊，咱们用前半部分的篇幅啊为张大千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后半部分呢着重说一说他捐赠出来的那些画。在他的生平当中啊，曾经收藏过很多历代的书画珍品，同一时期有另外一个大腕能跟他叫板，那就是张伯驹。有三件很巧的事，第一，张大千跟张伯驹从名字上大家都能看出来他都姓张，但是是同姓各宗，这俩人可没关系。第二，两个人啊都对艺术品收藏有浓厚的兴趣。第三，晚年都曾经不同程度上捐献过自己的藏品。不同在于啊，张伯驹是先天条件优越，家里趁钱说要买个字画什么的，甭管您开多高的价格他我也能买下来。张大千可不行，他是后天修炼的，年轻的时候是飘忽不定，说了您未准相信啊，张大千早年干过土匪，当然也是被迫的，也赖那帮山上的土匪，谁让他们随便这强抢民男呢。 不过好在后来张大千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土匪圈，他觉得这圈里实在是不好混，这潜规则也太多，算了吧，咱是高尚的人，咱不能在这圈里待着呀，退吧。于是成功的由一个土匪就转型成了文人。尽管这俩行业差得有点远，但是张大千还是乐此不疲的在文化界打拼。张大千在20世纪中国画坛是以画家和收藏家的身份出现的，一方面他被誉为画坛皇帝，和西班牙的毕加索并称，毕加索呢咱们后文当中会提。一方面他曾经高价收得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宋人的西山无尽图、吴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等，这些画后来被张大千捐赠或者转卖给了国家文物局。记得在描述韩熙载夜宴图当中啊，咱曾经提过他为阿根廷画展一事转让了包括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在内的一批文物字画，那时我们好像还夸过他风格高来着。这回便在这儿啊着重说一说这些画的真伪问题。这确实是个问题，您风格高是一方面，捐了半天这东西不真，这玩意儿它膈应人呢，尤其是对于江堤晚景图和潇湘图。有很多描写张大千生平的传记文字也好，论文也好，在评价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两点啊挺讨厌，一个是所述信息未必客观，再一个就是带有笔者的感情色彩。在对事实做陈述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对于一个真实的人物来讲，一旦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让读者体会出了作者的情感倾向，就特别容易误导人，让别人不知不觉的就跟着你的语气走，从而呢，让这个现实人物的形象就产生扭曲了。恐怕在张大千身上也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因为有的人已经严重怀疑质疑张大千的道德品质问题了，这些细节咱后边会说。对于张大千道德品质质疑的很重要的一关，就是这作伪。当年啊，张大千在日本留过学，家里人老觉得学画画这门手艺将来搞不好就没饭吃，所以啊，趁早先学一门实用的本事背着，将来有个退路。于是就供张大千在日本学习什么呢？织染技术。家里为了让张大千学有所成，不惜下本，拿钱不带心疼的。张大千这时候也有意思，人家留学生刚开始到国外去得先过语言关呢，没半年功夫他下不来呀。人张大千没有，家里不是给出钱吗？好嘞，人家给自个儿来一翻译随身带着，老师上课讲什么了听不懂还不要紧，这不有翻译吗，来给译成中文。学习倒方便了，但是赶着毕业的时候，人家同学们日语叽里呱啦说的溜啊，张大千是一句不会，顶多是个优西，要不就是个库尼西哇，要不就是咪西咪西，对，总之吧基本上就是不会。回国之后呢，他觉得这专业实在是不喜欢，还是爱画画，于是继续自己的学艺之路，也拜了不少名师。但是这学艺术啊，靠老师是一方面，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想真正学透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还得师古，临摹古人，以先辈大师为师。这张大千确实是天赋惊人，他师古，并且能够啊把古画临摹的是极为相似，几乎乱真。渐渐的，他发现自己这么一种才能，那也是颇感欣慰。在研究董源、巨然、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绘画当中，他渐渐的就发现了临仿石涛的画最像。要说别的临摹可以乱真，那他临摹石涛的画就可以达到替真的程度。 所以基于此，他也就用自己这一招鲜就吃遍了天，蒙了不少当时的收藏鉴赏名家。咱点几个，这都是当年啊让张大千仿的赝品打过眼的人。谁呀？张学良。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张学良，少帅，帅呀，具有儒将风度的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军人。咱们看西安事变的时候，他和杨虎城的照片就能看出来，小伙子是英姿勃发，风度翩翩，文武双全。此人嗜好收藏，有这么一间大房子，全都是自己收藏的字画。作品呢，多以明清为主，什么唐伯虎啊、沈周啊、董其昌啊这些人的居多，画轻易不是人，作为自己的私密收藏。有这么一回啊，张学良经人引荐，高价购得了几幅石涛的名画。那时候石涛的画可火爆，这个收藏也是看行情的，跟炒股啊还有点像。张学良得了几件宝贝，自是喜不自胜啊，关门谢客，好好欣赏，怎么说也是花不少钱买的呢，不多看两眼他就亏了。后来经过多方专家鉴定认定，这都是真品。就在众位专家点头的时候，张学良喜笑颜开的时候，张大千自己没事偷着乐呢。怎么呢？画这些画的不是旁人，正是张大千本人。他仿石涛仿得比真的还真，专家都看不出来，嘿，他自己呀倒挺美。我们说张学良毕竟是军界之人，论眼力不及那些文人收藏家，被请来的专家碍于少帅的各种情面，也没有戳破他打眼的真相，也算是说得过去。下边这位论资格可是张大千的前辈，并且自己本身就是绘画大师，他再让张大千用赝品蒙住了的话，那就真说明张大千的造假已经可以算是膝盖上挂暖水瓶，比较高了。这位上当受骗的大师是谁呢？大艺术家黄宾虹老先生。黄宾虹家里收藏过一幅石涛的真迹，张大千当时特别想要，老头不给，张大千就憋坏主意，自己画了一幅石涛的假画。张大千自信满满，认为这幅假画绝对可以盖过黄老先生手里的那幅画。如果这两幅画同时摆在黄宾虹的眼前，相信他一定对于张大千画的这幅假画爱不释手。基于这种预测啊，张大千通过自己的一个老师曾东冉先生传给黄宾虹一个消息，就说啊，学生张大千最近也得一幅石涛的上等作品，想诚心拜访一下黄先生，共同展卷，互相欣赏，看看如何。这个就很好，你也别光看我的，我也别光看你的，咱互相看，谁都不亏。黄老先生答应了，约好时间，张大千登门拜访，搁着窝里头夹着自己的这幅伪作，高高兴兴的他可就来了。互相交换了画作，老先生傻了，这画的太好了，这怎么回事呢？这个就跟石头活了似的，就像昨晚上跟张大千他们家亲手画的一样，仿佛这墨都没干呢。可不是没干吗？本来就是新的呀。黄宾虹爱不释手，但是自己想要吧，毕竟张大千是晚辈，就这么拿人家小孩东西，这也不符合自己的身份呢。算了，黄宾虹认定拿我这幅石头换你那幅怎么样？张大千当然是高兴啊，当初他就这么设计来的。于是真的换假的，哈， 这张大千啊，这哪能这么坑人老先生呢？所以屡次三番的靠着高超的作伪技术干这个，就成了张大千后来为人诟病的一点。在古玩一行当中啊，作伪一般来讲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两种目的。一种是恶劣的，就是欺世盗世用来谋非法之利，比较可恶。一种是可以原谅的，就是单纯的摸骨。咱先声明啊，我这是追摸古人，本身就是假的，只是标志着我的能力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并不在古人之下。这种情况当中往往带有一些炫耀的成分。张大千主要属于后边这种。他那时候年轻，喜欢炫耀自己的技巧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那时候他也是无名小卒，没点学头也不好夺人眼球。这样一来，至少一提张大千，人们知道了就是学石涛学特像那个，小有名气。但是摹骨不能超越古人，便是绘画的一大忌。因为啊，你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风格，这艺术呢它就死了。张大千必须要再往前走一步，于是张大千努力修行，更进一步进入了欧阳中石先生所讲的临摹无我、写字无人的新境界。在他渐渐开始形成个人风格并且趋于成熟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的绘画事业蒸蒸日上的一个时代。年过三十，张大千在艺术圈站稳了脚跟，事业有了稳定并长足的发展，画展十分成功，艺术界也结识了徐悲鸿、普心瑜等等的名流，感情生活当中也趋于美满。36岁那年，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意中人杨婉君。杨婉君原来是个唱大鼓的，有一回张大千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办个个展，正好听戏，见这个姑娘，一见就喜欢，下台之后就跟人家搭讪，没想到两个人一拍即合，接触了不到一年订婚了。这事儿来得快，两个人彼此也是非常的恩爱。这时候张大千一只眼瞅着自己的事业，一只眼撇着怀里的娇妻，估计他就该琢磨了，看来当初啊还俗是对的。他您这从何说起呢？您有所不知，早年张大千出过家，当过和尚。嘿，现在咱们一口一个张大千，张大千的这么叫着，殊不知叫的就是人家出家时候的法名。那是张大千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由于在人生道路上比较迷茫，突然来了个打击。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姐谢顺华死了，这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一下就让张大千的精神崩溃了。张大千就此遁入空门，出家为僧。一般一个真正的出家人啊，出家之前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对不是受了某些打击之后才选择这条路。理由是，只要你在尘凡当中，都会受到来自外界的打击，那么你便是尘缘未了啊，你没有做到真正的看破与放下，这样一来，出家就变成了消极避世的障眼法，违背了出家的本意，瞒不了多久，时间一长必然会产生矛盾。张大千就属于那种借出家逃避现实的做法，所以时间长了就出问题了。僧人是要剃度的，张大千就开始动摇。咱看和尚这脑袋上边老点着点儿啊，张大千他也不想点，点他干嘛呀，那多疼啊，他不点。张大千修佛的几个月里头，整天是无聊的要死，看佛经也看不懂，寺院生活又清苦，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还俗了，里外里仨月，拢共当了100天的和尚。这时候的张大千年轻啊，六根尚未清净，根本摆脱不了世间这些乱七八糟的牵挂，所谓佛缘未到，于是出家就成为了他人生当中的一段小插曲。当然啊，对于中国的藏家来说，对张大千拜访毕加索的故事颇为津津乐道。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天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珍宝传奇董源潇湘图的故事，出自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说起这幅画啊，就不能不提收藏家国画艺术大师张大千先生。其实啊，在张大千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西方的抽象主义现代派画作，还曾经拜访过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1956年有一件事情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就是代表东方艺术最高成就的张大千在法国南部尼斯港的加利福尼亚别墅亲切友好地会见了代表西方艺术最高成就的帕布罗·毕加索。张大千啊，对毕加索很感兴趣，虽然他不怎么懂西画，但是毕竟在世界各国游历，同时画展也是一直在办，不可能不接触当时国际上那些大画家，毕加索就是其中之一。7月29日的中午11:30，俩人约好了见面。外国人的时间观念跟咱不一样，中国人约串门哪有卡点这个概念呀、啊、这明摆着饭点啊，大中午的上人家干嘛去蹭饭去，可人家就安排的这时间叫会餐。张大千呢准点准时到了，啪啪这么一打门，打里头出了一个人，嘿，正是负责接待的。把来人引进来之后，毕加索非常亲切地上前介绍。张大千一瞧这屋子，嚯，这气派，感情是一座古堡。后来经过毕加索花重金重新装修了一遍，变成了一个兼起居和绘画于一体的大别墅。屋子很大也很宽敞，里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油画，当然都是毕加索的风格。人长得都跟比目鱼似的，俩眼睛长一边，鼻子歪的另一边，都是这种扭曲的造型。另外还有很多毕加索制作的陶器，说实话，大师亲手制作的陶器着实是不敢恭维， 都跟刚从北京周口店遗址底下刨出来的似的。这一就坐呀，毕加索抱来五本大画册，翻开一看，里边满满当当全是他临摹的齐白石的画，虾呀什么的都这个，请求张大千给指点一下。毕加索画油画有一套啊，国画笔法明显稚嫩，因为别看都是毛笔，使的不是一股劲儿。简单来说吧，国画讲究墨分五色，油画要求笔笔不同。国画每一个运笔都有节奏，有章法，油画则主要强调最终是整体效果，重点不一样，训练的方面它也就不一样。张大千如实提了几点，比如关于水墨的控制、运笔的轻重缓急等等，毕加索听得津津有味。最后毕加索赠送了张大千一幅西班牙牧神作为纪念，张大千回赠给毕加索一幅墨竹图。临了临了，毕加索跟张大千说了这么一句话，他非常激动而且带有疑惑地问他，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跑到巴黎学艺术呢？世界上只有中国、日本、非洲才有艺术，这欧洲根本他就没艺术啊，白种人都没有艺术。这段很著名的话令大批研究西方艺术史的人颇为费解。这毕加索此言从何说起呢？是当初的翻译问题，还是记录此事人写的不实呢？现在搞不清楚了。东方有艺术不假，西方怎么会没艺术呢？毕加索这话怎么听怎么像是喝高了，嘿，这点呀值得商榷。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诸如诸多艺术界的风云人物一般，张大千的情感生活也是极其丰富。张大千的情感世界当中，在编制之内的正妻有四个，依次是黄宁素、曾庆荣、杨婉君和徐文波。杨婉君咱前面说了，后来他不幸得了乳腺癌，必须要回到娘家踏踏实实养病，经不起折腾，这样一来渐渐不能满足于张大千，张大千和杨婉君的情感蜜月期也就随之结束了。黄宁素虽然是先入为主，但是由于曾庆荣是名义上的正妻，所以皇室只好屈居第二，窝心。黄宁素最后和张大千关系闹得很僵，因为他老打麻将，也不顾家，和张大千就经常闹矛盾。最关键的呢，他貌似和别的男人他通奸有染，这一点最为出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张大千的感情生活都那么丰富了，他凭什么黄宁素他不能丰富一下呢？他这不公平。但是张大千可能不这么想，一是他们夫妻俩的关系一直是令人担忧。好在关键时刻第四个人出现了，徐文波。这人有点意思，原始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张大千女儿张新瑞的同班同学，平时喜欢画画，所以女儿经常把他往家带。他爹张大千一看这小姑娘很有意思，娴雅恬静，我喜欢。这位徐文波呢，一见自己同学的爸爸了不起，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尤其是胸前这一缕长髯快赶上关公了，潇洒，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成功老男人典型，他又是一个一拍即合。从此徐文波的出现也及时的填补了张大千即将面临的情感空白，一来二去，成功老男人照例成功的得到了妙龄少女的芳心。按照咱们一般思路，都是同班同学互相恋爱呀，男生喜欢班里女生，或者反过来，对吧？到徐文波这儿可好了，本来一班花男生都追， 结果末了让同学家长给举走了。这帮追他的男生估计得气晕过去。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据说呀，当时这徐文波特别崇拜张大千的艺术，想拜他为师。张大千一想，那哪成啊，那可就成了一日为师他终生为父了。我当你爸爸哪行啊，我终极目标他是得当你的这个。所以张大千拒绝了拜师的要求，这样最终徐文波才能顺利的转型为张大千最年轻最娇美的夫人。张大千闺女这张新瑞还冤呢，心说徐文波你是我同学呀，好么样的怎么一扭脸变我妈了呢。但是事情就是这样，谁让人有钱呢，金钱在这里又一次说明了问题。不过也说不定啊，是我这人忒庸俗，他人家也许是高尚的爱情，让我给说的有点不纯洁了。嘿，张老啊，您多包涵吧。话题啊有点扯远了，咱们就不在张大千本人的生活方面琢磨太多了，还是书归正传，研究一下张大千卖给国家的这些文物。包括张大千自己都说，后来他发现江堤晚景图和潇湘图是有问题的。1982年，也就是张大千人生最后岁月的时候，他把实话说出来了。他跟鉴赏家谢志柳如是说，潇湘图有问题，需要再研究。这话的意思呢，在于他也并不是特别清楚这些画究竟有没有问题，他只是表示了一个怀疑，东西可能不对。而且他也许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赶紧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相关人员，他怕哪天来不及没日子说了，那可就遗憾大了。潇湘图啊，是五代画家董源所绘。董源啊，中国江南山水画派的早期人物，风格上您要留意，在其之后诸如黄公望一类画家的画，您就能发现一些董源的影子。后世画家多少都有点学他。董源和巨然齐名，人称董巨，画风当中总带有一种平缓连绵的深远意境。在他的画中，无论是山还是树，不像范宽或者郭熙那种大气磅礴，反倒有这么几分静美和安详。现在传世的董源的作品大概有这么几幅：潇湘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下山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江堤晚景图，现藏台北故宫；下景山口带渡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针对这些画，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除了下景山口带渡图是董源真迹，剩下的全都是明代人所仿作。虽然张大千收藏的潇湘图被诸多鉴赏家提拔，但还是没有能够逃掉遭到质疑的一种命运。张大千本人质疑自己收藏的这幅画之前，他跟普心瑜较过一回劲。普心瑜说，张大千大风堂那些东西不行，我拿两样东西能盖过你屋里一车的字画。一样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一样是唐代韩干的夜照白图。确实啊，这两件宝贝的价值啊，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估量，亦或说根本就没法估量，无价之宝。手里拿这两件宝贝，别的一概没有，您也可以跻身于大收藏家之列。像普心瑜，他说自己两件藏品如何如何，结果呢，他哪样也没留住啊，平复帖让张伯驹买走了，夜照白图啊，让外国人买走了。自从这张大千有了潇湘图，这普心瑜不吭气了，人家真淘着够分量的东西了。潇湘图流传有序，曾著录于北宋内府，后流入董其昌、袁书手中。袁书是董其昌之后一个收藏过这幅画的人。袁书大家不熟悉啊，他的父亲叫袁可立比较著名，万历年的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辅佐了万历、太昌、天启、崇祯四朝。袁书收藏这幅画的期间，因为明末清初的战争原因啊， 画曾经一度险些被战火所烧毁。睢州高许之变，袁家诸多藏品遭到了破坏，唯有这幅画安然无恙，算是比较有运气。所以后来朋友王铎为这幅画写跋的时候就说呀，说袁军收藏如此至宝，魁丘成堕家师，有次树真不意寓意快也，家随烧了没事儿，只要画没事儿，应该还是值得高兴的，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吧。这幅画大难不死，有没有后福不知道，反正后来被张大千收藏了，后边的命运咱很清楚。很多年以后，以谢志柳为首的一批鉴定专家们终于确认这画啊确实有点问题。这当时国家文物局已经收集了很多同一个画家的不同作品，这样就给鉴定人员提供了一个便利，大家可以把这些画放一起研究，起一个宏观审视的效果，就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个画家的笔法和时代特点。通过比较董源的其他作品和同时代其他画家作品，咱们发现张大千所提供的这些画的笔法根本不够五代，也不够宋，倒很有可能是宋代以后的摹本，只不过是水平高超。而在80年代包括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在内的鉴定家们还并不怀疑这些画卷的真伪，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相信了画卷当中董其昌的提拔。董其昌的权威性啊，让这些国宝级的学者们懈怠了，放松了警惕。按理说写提拔这种东西就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写字儿这人这杆笔怎么走，那就得看握笔那人的心思。最典型的我就记得在琉璃厂博古斋里有这么档子事儿，有个叫李左贤的请博古斋学徒修复一幅古画，结果过几天修好了之后一看，根本看不出来修过，绝对完美。于是这位李大爷交了50两银子成交，把这幅画拿回家来写一个跋，在跋里明确的把修复古画这事儿说成是自己花3天功夫在家干的，其实呢是人家博古斋工匠干的，窃取人的劳动果实啊。可是后人可不知道到底是谁修的，也没亲眼见着，一看你提拔里这么写，那可不就相信了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张大千和他捐赠的肖像图的故事。那关于这幅肖像图，迄今为止比较引人注目的消息来自2008年5月正在故宫武英殿书画馆进行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突然啊闭馆一天，对外宣称是因为内部装修，而真实原因呢却是因为啊其展出的一件国宝级文物五代董源的肖像图卷的原迹被展柜上部的滴水淋湿，致使受损处表纸开粘，受损部位正好在画幅核心部位的舟船上。这件受损的肖像图卷是故宫收藏的唯一一件董源真迹，属于一级甲等文物，极为珍贵。那么后来这幅画修复了没有呢？这现在它有什么情况呢？它就没有后续的新闻报道了，也许啊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相关专家他才能知晓啊。说到这儿呢，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轮椅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半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注。I want you。六月六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